你要把它放在手里， 嗯， 一副一副一副把它搭好，嗯，最后剩了一个单张，你把它搭出来，嗯，说了一声胡，你就赢了。 哦，那跟我以前学的打法不一样。我们有三张一样的或者是三张一副的，我们都得把它摊出来。 我现在教给你的打法是全世界普遍接受的打法。 那我接受您这个打法，嗯， 那就好。 您这个打法一定很有意思，嗯，你看把牌都闷着，要是谁糊了呢，准得把对方吓一跳。 对了，我还可以教给你一个玩法，就是甩 啊。 啊， 甩 很简单，就是把你手里头配上了副的牌出去以外， 嗯， 剩下的那些杂牌， 嗯， 倘若不超过十点，你就可以甩了。 啊， 哎，你听清楚了吗？ 啊， 来，你给我看。啊，你看看，你这就剩一个二，一个六，这其余的这都搭成了副了吗？你现在这牌就可以甩了。你说我甩八点，打到我手里的牌比八点还要大，那么你就赢了。倘若我手里的牌比八点还要小，那你就输了，我就赢了。懂了吧？ 大概齐吧。 啊， 不过我看还是先打胡有意思。 那也可以吧，这全都明白了。 大概齐吧， 那我们可以正式开始了。 老汉拿过计分本和笔，在本上画上格，写上两个人的名字。于是，在聊天的同时，第一局牌正式开始了。 为了，恭喜呀！为了，恭喜呀！为了。嗯，你不用担心，分都由我来记，不会错的。那么，一般的呢，都打150分一局，我们打100分就可以了，这样可以快一点。嗯，把牌给我们重新洗一下，再从头打起来。 真有意思 啊！ 这会儿我居然很高兴。 嗯， 要是在15分钟以前呢，啊，我怎么也…… 1 2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9 10 10 11。 要是在15分钟以前，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会坐在这儿跟人家玩洋麻将。 这都叫人家看见了。 哎呀，我以为今天呢，不定多糟糕呢。 是个探亲日嘛。 是啊。 嗯，你家里头有什么亲人吗？ 哎呦，那哪能没有啊。我有个儿子，都快45岁了，他叫拉瑞。 那刀塞先生呢？您的丈夫，还在吗？ 啊，我们结婚才4年就离婚了，那会儿啊，我的孩子才2岁。 哦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 其实啊，他在前些日子还真的死了。我还有个妹妹叫哈特。他住在加拿大。 哦， 我们有15年都没见着面了。 那您的儿子呢，住在本城吗？ 啊，不，他跟他媳妇住在丹佛。 丹佛。 嗯 嗯，那难怪了。那一年就难得见得上几次面了。 那可不，他有1年多都没回家喽。哎呦，我还有个小孙子啊，非常可爱。Steven 12岁，小 Larry。哎呦，小拉瑞都快16岁了，眼看就成大人了。 孩子们都是长得很快的。 嗯，您有孩子吗？ 当然了。哎呦， 哎，等等， 什么？ 哎呦，威勒先生，您看我这牌呀，好像是糊了。你看我这还傻坐着呢。你看，4个老 K，